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晴，早晨有轻雾，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转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运河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来说，大运河是与长城并驾齐驱的伟大工程，而北京正处在运河与长城的交汇点。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长篇小说《永生斋》以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斜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讴歌了一代儒商老北京千层底儿布鞋创始人王焕章秉承民族大义、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表达了小说作者以一个画家的视角对不同历史时期人性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冷静审视和深刻思考。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邀请著名画家王志学先生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长篇小说《永生斋》。北京时间11点03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在今天的一个小时里，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本长篇历史小说《永生斋》，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故事广播直播间的这位嘉宾，著名的画家，本书的作者王志学先生，欢迎王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说的作者王志学。 嗯，王老师其实是一个画家啊，从10多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画画，但是这是您的第一本长篇历史小说哈，出手不凡。开始写就写一长篇历史小说啊。其实刚才在开始的时候那个片花里，大家对这个小说大概的故事有所了解，它是以大运河为背景的。咱们节目开始先让大家对这本书有一个印象啊，它在写什么事儿啊，大运河上、大运河边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您要写大运河边的故事呢？ 因为我生长在大运河边上，我的老家是通州区的大邓庄，就是从小在那儿长大的。 嗯， 大邓庄就是大运河边的田野里边的野菊花啊、毛毛草啊，还有那些河面上的野鸭子呀、那些鱼啊，就是从小就是陪伴着我成长。 嗯， 所以呢，就这些美好的情景啊，一直在我心里边萦绕着，铭刻在我的心里边。 嗯， 所以对大运河这种感情一直没有间断过，尤其是到画画到一定程度以后，有一种对大运河的那种热爱，对大运河的那个美好的东西的向往， 想歌颂他，表达他的这一种感觉感受，就是越来越浓厚了。 对，您可以话筒离得稍微再近一点哈。 好， 我记得作家曹文轩曾经说过啊，他说一个人终其一生走不出自己的童年啊，在那儿长大的啊，很多那种场景，您说毛毛草，说河边的那个感觉，现在想起来可能还能闻到那种风里的味道啊。可能是画画画到一定的境界，然后人到了一定的年岁啊，童年沉淀下来的东西反而沉渣泛起，又浮现自己的心头，所以想回溯，想写那里的生活，于是产生这样一个念头，我要写写那里的故事啊。那永生斋，这是一个什么字号啊？永生斋， 永生斋是一个百年老店，鞋庄的百年老店，就是它主要说的是，清朝的末年到民国时期，这个永生斋掌柜的叫王焕章，这个创业史。 王焕章是谁呀？ 王焕章是我的祖父 啊。其实在这本小说的后面啊，王老师附上了祖父的照片。真的很像，很像啊，眉宇间的那气质，包括整个这脸型啊，其实看祖父的照片，包括他生平的这些简介啊，包括您的简介，我们知道其实您和祖父没有见过面啊，在现实世界里你们没有交流过啊。你去写祖父，他既是现实的，又是你虚构的啊。你去刻画这样一个人物，其实写作的过程应该是也挺好玩的。 是。 可以讲讲。 因为想写这个永生斋这部书啊，就十几年前我就有这个想法了。对，我的祖父呢，我是没有见过，因为他去世的比较早，我还没出生。但是对祖父的一些了解，对他人品啊、性格的一些了解啊，都是从咱们祖辈，就是长辈。尤其是每年逢年过节、春节的时候，家族一块聚会，都离不开永生斋和王焕章这个话题。就从那时候我就想了，就既然有这么一个可歌可泣的祖父，为什么不把这段历史给他写下来、记录下来，让 后人不是谁都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祖父哈。 我觉得就是也很有这么一个祖父，我就听大家的介绍，我也感到很荣幸。 那样的聚会是个什么场景啊？就是比如说逢年过节有多少人聚在一起，他们怎么在说王焕章这个人？ 都是我的叔啊、姑啊、大爷什么的，都是这些，就是本家的大爷啊，都是那个比我长一辈的人。因为一过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他一到春节的时候都会说起原来的那些事儿，所以就是我从我耳朵里边听的就是我的祖父王焕章，大家一致都在说他，包括他的外号叫傻三爷。这为什么叫傻三爷呢？到时候我还会详细的再说一下。就是人生啊，就是说能得到一个傻字儿，我觉得是最珍贵了，对， 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能让所有的人说你傻是一件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啊。 是， 等于说您是听着祖父的故事长大的，耳濡目染，觉得我的祖父真的特别棒。我写一部小说哈、我家族上真的有永生斋啊这么一个字号，曾经在那么一段时间里非常的兴盛啊。 是。 那作为王家人，我要写，我除了画之外我还要写啊。 对。 就写了祖父的故事。但这不是您一开始的想法啊，就是这么多年了您一直都画画啊。这部小说的封面啊是王老师画的一只大公鸡。王志学先生善画鸡啊，刚才我还问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喜欢画这个鸡呢？他说：“哎呦，鸡就是我的命啊！” 对， 去年是鸡年， 对， 讲讲您为什么喜欢鸡啊？ 因为在老家的时候，从小啊，这鸡就陪伴着我长大。鸡会看家，会护院，而且它呢，鸡有很多美德。你看它到田野里边，大公鸡带着小鸡和母鸡。大公鸡要看到食以后啊，它先不吃，它会见着一个蚂蚱看什么，它先踩在脚底下，回过头叫着母鸡和小鸡吃。这种仁义啊，多对， 很有责任感， 很有责任感。包括它看家护院，就是来了生人以后，它会看家，它会扑过去，去多你， 是吧？ 嗯，而且 咱说狗看家护院， 鸡也可以， 鸡呛行啊， 对，而且它还有很勇敢，它就鸡互相它敢斗， 对， 它有一种勇， 它还嘶沉， 对，而且嘶沉，而且我画画为什么画的这个这个封面为什么画的是鸡站在一块高站在高山上，在鸣唱， 对， 嘶沉。因为永生斋嘛，永生不落嘛的意思嘛，我也是改这个意思。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八年抗战胜利以后，得很不容易。中国从黑暗到了黎明嘛，我就把这些内容，我都想用一种画在封面上表达出来。 嗯， 而且鸡为什么说是我的命呢？因为小的时候家里边比较困难嘛，老家就是没有钱去买一些东西治病啊什么的。因为小时候我也身体不算太好，爱得病。一得病呢，没有钱，母亲没有钱给买药，怎么呢？就是把那个鸡蛋下完的鸡蛋留攒起来，然后到一定程多了以后呢，攒起来卖点钱，然后拿这个钱换了鸡蛋换钱去买药，这样呢，就是这么一说呢，就也在等于就是鸡就救了我的命，所以呢，从这种心情来说呢，这鸡我就是充满了感情，所以呢，就是。画画的时候呢，画鸡的题材比较多。 嗯， 大家也肯定说画的鸡雄赳赳、气昂昂的，有一种那种男人的感觉。 嗯， 所以我也很欣慰，就是说能把鸡的精神能表达出来，这也是我对他感情的一种表达嘛。 嗯，所以这个你看《运河春秋》第一部《永生斋》， 对， 然后封面上就是一只大公鸡啊，它朝着一片云海，云海下面好像还有驼队啊， 对， 它在鸣叫啊，希望，那样的日子啊，那样的精神能够永生不落啊。 对， 永生斋是做鞋的啊，这部书啊，这个小说的梗概其实一直围绕着这个永生斋这个老字号，它的这个起落啊，一开始它兴起，它鼎盛啊，它经历的那样的一个时代。那说到这个鞋啊，北京人其实有自己独特的鞋啊，我们其实这小说里也写到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北京千层底布鞋的制作工艺啊，这是王家传统的手艺啊。但是您是没有经过这样的时代的啊，没有站在那儿看人家怎么做，祖父究竟是怎么做的，这样的考据工作是怎么完成的啊？给我们讲讲这个老北京的千层底布鞋，它制作工艺有什么特点啊？ 这先说一下这个小永生斋这个我写的小说啊，写之前 离话筒近，您可以挪那话筒，没事儿。 写之前啊，我特意搜集了一下材料，就是关于写鞋这方面长篇小说的内容，咱们国家有没有？反正我在网上搜，我没搜着，就是正式出版物，就是关于鞋生产制作鞋的这个行业的长篇小说，没有。那我现在感觉呢，就是我写了，我可能能够。把这块呢填补一下空白，也感到很欣慰。在这个千层底布鞋啊，包括我书上说的懒凳啊什么的，这个主要是我听啊，就是我想这写这本小说的过程中呢，听在永生斋工作了20年的叫陈国清的一个老先生，我专门对他进行了采访，好多知识都是他说的。 老先生今年高寿了呀？ 今年要现在的话已经90多了。 这是当年在永生斋工作过， 一直跟着我祖父，跟着我祖父二十年。所以他对永生斋的感情非常深。我去了以后呢，他也特别的高兴，他觉得终于能把这段过程说出来。 您采访他是哪年呢？ 2004年 啊，2004年啊，话说也是10多年前了哈。老先生怎么给您讲的？ 他就讲，这个北京的鞋庄啊，就做千层底的也不是一家，很多家。但是呢，就是我祖父王万章呢，他开创了永生斋这个字号以后，他自己白手起家，从买布料到打浆糊，到找那个碎布，一开始没有那么多钱买材料，就是他积攒起来，他原来学徒啊，他留心积攒了好多碎的布料，这样呢，就是自己打胳膊、打浆糊，一层一层的粘。 打胳膊，您好好说说，这年轻的听众不知道啥叫打胳膊。 打胳膊，因为我小时候可能 那俩字儿都不认识。 在看我父母，看我母亲，有时候也做鞋，那时候自己也是上鞋啊什么的，做布鞋。打胳膊就是把那个布铺先铺一层，然后 配上姜， 嗯， 配上姜打上浆糊， 嗯， 再接着再拍铺一层布，等一层一层铺， 嗯， 等快它拌干了以后呢，一压，它那像原来它那个鞋垫呢都有专用机器，它压平，压平再裁， 嗯， 这样呢就是再用那个线呀、啊，针线再上鞋，一层一层大鞋底嘛，它这个鞋呢就是经久耐磨耐穿， 嗯， 因为我祖父开这个永生斋呢，他自己有他的想法，他不走那种高端， 嗯， 因为高端有的鞋厂这就是有的鞋店已经做得很好了，像生产一些达官贵人的鞋， 嗯， 生产宫廷的鞋，那也很厚，那时候要叫他们千层底儿，有点显得贬低了，因为千层底儿的感觉呢，就是一般普通老百姓穿的筋膜。耐磨， 嗯，实用性比较强， 实用性啊，所以他选择的是走平民化的道路， 嗯， 因为便宜， 大众品牌， 大众品牌， 嗯， 也便宜，也经穿、 嗯， 这样呢，他而且他做的千层底鞋呢，他都是直角，他不认脚， 嗯， 就说你什么不管你什么人穿，你多大年岁，不用去挑左右脚， 嗯， 直接买了一双鞋，当时就穿，特别省事儿， 左脚右脚反正都可以穿， 左脚右脚都能穿， 哦， 所以呢，就是他做完了以后呢。自己亲自背着包， 嗯， 到那大石栏上卖鞋，卖不出去， 嗯， 人家杠他说你在这儿根本卖不出去， 嗯， 你要得上人多的地儿，上外地人多的地 儿，这儿的顾客过于高端， 对，太高了， 嗯， 他不会买你的鞋， 嗯， 他听了人家的话以后呢，就到咱们马店，朝那个德胜门外的马店， 嗯， 原来叫马洋市场， 嗯， 专门外地人。从内蒙啊，从陕西、山西过来的那些商人， 嗯， 都在那儿搞交易， 嗯， 做马洋的交易，那儿的人多，说你不行，上那儿试试去。他听了以后，走路就去了，去了到那儿背了20双鞋以后，没想到特别受欢迎，都卖了。这样呢，他就是就下定决心，就是走这种平民化的道路。 嗯，发现自己的这个。嗯，我们说叫目标受众啊，就是这个自己的这个终端的这个销售群体、消费群体是谁了哈？ 找着了那个点， 嗯，而且那儿客流量比较大， 是 人家来北京一趟想带点具有北京特色的东西，太贵的呢也不大合适啊，所以这个千层底的鞋， 而且又是老北京， 嗯， 又是北京了，北京牌了，北京牌从外地来都也都愿意买点北京的产品， 嗯， 过去。 刚才王老师讲的这些情节都在《永生斋》这部小说里出现了， 出现了 啊，其实是您真正就听到的， 我听到的 啊， 真的都是听老人讲，一直在印在我的心里边一样。 嗯，后来 写的时候也很流畅 啊，就变成小说里的情节了， 对 啊，就是它是从真实发生的事情中来的啊， 是， 嗯，其实您在写千层底儿这个鞋的时候，还说到了懒凳儿啊，这也挺好玩的，给大家讲讲。 懒凳儿原来20年前啊，就北京广播电台也做过专门这个，原来说景石横街， 嗯， 景石坊街的那条街的时候。专门就提过永生斋百年老店， 哦， 就说过这个懒凳，我这个懒凳我也印证过，就跟陈国清老人印证过， 嗯， 那确实是我祖父在那个开店的时候， 嗯， 觉得特别别扭，人家试鞋没地儿待， 嗯，往哪儿坐呀， 往哪儿坐呀， 嗯， 他说干脆就请木工打个长凳子木凳， 嗯， 打完木凳呢也又能试鞋了，客人远道而来的人呢还能在这歇休息休息， 嗯， 喝点茶也都行， 嗯， 所以这样呢这懒凳呢就在永生斋鞋铺就做好了， 嗯， 慢慢的也就传开了这懒凳，我感觉好像就反正这个懒凳，永生斋的懒凳是我祖父自己创作的， 嗯，祖父是一个有心人哈， 啊，他感觉他很有智慧， 嗯，如果要用几个词，我们狭隘的说，嗯，给祖父贴贴标签，就他性格中的侧面， 嗯， 去界定他的话，你会选哪几个词？ 一个我觉得他憨厚， 嗯，你看到祖父的照片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了老北京，最传统的那个门帘啊，就那个就是忠厚传家酒， 对对 啊，就那个感觉，虽然是一个商人， 对， 啊， 他已经做了很大的商人了， 对， 他就是非常 从气质、从穿着打扮，啊，从眼神能看出来祖父当时的那个感觉啊， 也很儒雅。 嗯，很儒雅，忠厚传家酒，诗书记事长啊，很儒雅，很自信， 对， 但是还透着一种厚道， 厚道， 嗯， 其实很走心的，大智若愚的那种感觉哈。说了一个厚道，还有别的， 节俭， 节俭， 节俭持家。 哦， 他节俭。 嗯， 还第三个一个呢，他就是诚信，讲特别讲诚信， 诚信， 对 哈， 对， 嗯。 就是厚道和那个节俭，我可以因为时间有限，我简单可以跟你说两个 举例子。嗯， 就是他厚道吧，因为他，有人在成家，就是这发家以后，他在北京的老家呢，农村呢也买了很多地。 嗯， 那时候他回去以后呢，正好赶上麦秋，大秋。 嗯， 秋天，他到地里边遛弯，和家里边的长工一块遛弯。遛弯的时候呢，正好遛到那个家里边的那个玉米地。 嗯， 突然从玉米地里钻出两个人来，背着一筐，一人背着这一筐老玉米，猛地一抬头一看，看见我祖父了。 嗯，这人家的地。 对，这是我祖父的地。 嗯， 他到我们家去掰棒子去了。 嗯， 因为他 掰玉米去了。 掰玉米去了。 嗯， 掰老玉米去了。 嗯， 一看见我人主人来了，给吓得够呛，赶点要放下要跑。可是我祖父紧走了几步，就叫住他们了，说：“你别跑，没事儿。说你看你那俩筐装的还不满，你再去掰几个去，再装满了再走。” 嗯， 他不敢装啊，不敢去，还愣着那看着我祖父，他就祖父就跟旁边的长工说：“你去给他掰去，给他装满了。 嗯” 说他家如果要能有吃的话，他也不至于到这儿来去。到人家的地里掰玉米， 嗯， 这人都得过活啊，就是都得生活， 嗯， 就这样呢，他就是，就这个事儿，就在周边的村庄就传开了， 都去掰去了， 对，都不是都掰了，就说传开以后呢，就是因为我的祖父，我听老人说，一直就那么宽宏大度，也很善良， 对， 就尤其像他鞋不开大了。像老家里边有的那吃不上饭的或生活有困难的， 嗯， 他都把他家的孩子叫到那个鞋铺去做工，去学徒， 嗯， 这样呢不就能够有生活依据来源了， 嗯， 这样呢就是说就是我祖父这个傻三爷也就是这样慢慢就传开了， 嗯， 其实你说他是真傻吗？我觉得我挺荣幸的，他有这个傻子， 嗯， 这是那个他的厚道， 嗯， 还有一个呢他的节俭。他特别，他，你看他，抗战的时候，他可以用他自己的家里边的财产去捐助， 嗯， 抗战，但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生活要求的很节俭，像他盖那个西城区福斯敬胡同的房子的时候，那时候也，他和工人啊，和那个木工瓦工都在一块吃饭， 嗯， 等那个工人木工瓦工吃完饭以后，他才呢。把这工人瓦工人吃剩下的一些菜归拢自己吃， 嗯， 如果见到谁掉下饭粒儿的话，他一边把饭粒捡起来放在自己的嘴里，一边还说你这败家是吧？说你这不节俭是吧？ 嗯， 这来的多不容易啊， 嗯， 能吃饱饭， 嗯， 这样呢，就说你这不能这样， 嗯， 就是他这就是这种他节俭，而他平时你看。像他有事儿的时候，外场的时候穿得很好， 嗯， 大褂什么的，但是他那边里边穿的衣服都是打补丁的衣服。 哦， 嗯，这我听我母亲这么说的。 哦， 所以这个人对自己要求的非常严， 嗯， 非常节俭， 嗯。听完老师讲啊，我觉得， 嗯， 我真的觉得特别感动啊， 嗯， 就是人能有这种品质，真的难能可贵啊。如果在贫寒的时候是这样的， 嗯， 但是当他的地位提高，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嗯， 他还能保有这样一颗朴实的这样的一颗心的话，就显得更加的珍贵啊。 是。 嗯，看过您祖父的照片， 嗯， 现在和您面对面的聊天啊， 嗯， 我觉得他身上的某些种子，他身上的那些东西传下来了啊。大家可能没有看过王老师， 嗯， 这个形象啊，书上是有您的照片的啊， 嗯， 和祖父很像，就是 我觉得离我祖父的气质还差了很远，还得自己修炼， 还得继续修炼哈， 对， 嗯， 学习我祖父的一些好的东西啊， 对， 好的品格， 忠厚的根本，我觉得依然保有啊， 做人的这个 本质不能变， 就是这个家传给您的这种血脉啊。 对， 其实这部书里头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而且呢还引用了一些我觉得王老师自己非常认同和喜欢的古典名篇。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聊这本长篇历史小说《永生斋》。运河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来说，大运河是与长城并驾齐驱的伟大工程，而北京正处在运河与长城的交汇点。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长篇小说《永生斋》以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斜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讴歌了一代儒商老北京千层底儿布鞋创始人王焕章秉承民族大义、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表达了小说作者以一个画家的视角对不同历史时期人性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冷静审视和深刻思考。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邀请著名画家王志学先生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长篇小说《永生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长篇历史小说《永生斋》。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王志学先生就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刚才的节目和大家大致介绍了这本书的故事梗概、它的时代背景，包括它的男主啊，就是王志学先生的祖父啊，讲了您祖父身上的那些故事啊，那些生活细节和他的可贵的品质。其实这本书是以大运河为背景的，您就生活在邓各庄啊。这书里啊，只字片语、字里行间流露的是您对那片土地的热爱。我们可以试着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王老师其实是画画的，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啊。我们听听他的文字。画家的文字其实有别于没有画过画的作家，咱们听听啊。咱们听听，这是《永生斋》29页，他在说邓各庄的过往历史。王先生写道，依水而居的大邓各庄是随着京杭大运河北端的通惠河飘来的。京杭大运河北端终点漕运码头在通州张家湾，元世祖忽必烈建都北京之后，又开挖了从元大都至通州段的运河航道通惠河。通惠河有一支流，经过几道弯转之后，又分出了几个河岔，其中的一个河岔拐了两道弯，向前缓缓地流淌着。一会儿的功夫，那水流在一片芦苇摇曳的荷塘中停了下来。随着水量的增多，宽阔的水面形成一条小河，滋润着这块平坦无垠的土地。也就是从那时起，一户邓姓人家迁徙至此，在小河的东侧垒屋筑墙，傍水而居。渐渐的，这里就有了村庄大邓各庄，这条小河就是西河。这是您在写最早大邓各庄的渊源啊。它为什么叫大邓各庄？它具体是这个大运河流经了哪儿，拐了几个弯儿啊？这都是您查史料之后考证的吗？ 对。 对于大运河您可以讲一讲啊，它的因为您从小在那儿长大啊，大运河边长起来的孩子啊，你对他的情感可能还不一样，更加的亲切，更加的浓重。嗯， 对， 讲讲大运河。 大运河要讲系统讲起来太长了，是吧？其实我就是结合北京和大运河这个关系吧，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嗯，因为这部小说是以大运河为背景。 对对，因为那个老人们都说呢，说北京原来我在书上说是大邓庄是运河飘来的。 嗯， 其实整个北京也有这么说，就是 飘来的北京城， 对，飘来的北京城。 嗯， 因为那个时代，京杭大运河隋唐的时候，就北京的一些物资，像大米啊、茶叶啊。那些丝织品啊什么，就是整个北京城用的那些物资啊，都是由运河从南方运过来的。 嗯， 像咱们现在的北京的故宫、天坛、颐和园这些美丽又壮观的这些古建筑， 这些建筑材料， 这些建筑材料， 嗯， 也都是从大运河飘来的。 嗯， 所以说飘来的北京城，我觉得也不过分。 嗯， 他有了大运河以后呢，他把这个整个南北的经济啊、政治的这种交流都融合到一块儿了。 嗯， 他把南方的这些文化带到北方，这样呢，从政治、从经济这个角度来说，就发展了北京。 嗯， 所以大运河确实是历史太久远了，因为申遗也申遗了大运河成了中国的第46个， 嗯， 申这 世界文化遗产，嗯，2014年的时候， 对对对， 嗯， 而且它有27个河段和56个那个一申遗点， 嗯， 56个点都是列入这个申遗的目录里边了。 其实 所以想起来也很振奋。 嗯，中国的很多文化遗产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 是， 比如长城也是这样啊，万里长城啊。我们说，东起这个山海关，其实辽东也有长城，西到嘉峪关，然后有那么多烽火台， 是 那么多山峦啊，那么多长城，像纵向的南北的。大运河也是如此， 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的象征之一。 对， 嗯， 所以北京这个城市，你细想，它其实处于这两个文化带的交汇，嗯，啊， 是 交汇点，嗯，所以它这里五方杂处啊，这个文化也是多元的啊。 是， 嗯，其实您在书里啊， 嗯， 我们刚才就说到了，引用了不少的，古典文学的文字啊， 嗯， 其中有一篇您全篇引用啊，这就是。韩瑶赋，这是北宋初年宰相吕蒙正啊，写的这篇文字。我觉得您可以介绍一下这篇文字是在情节发展到哪个段落的时候出现的。 这篇古文呢是在我写书的第一章出现的，就是王文章即将走出大邓各庄这种情况下写的。但这韩瑶赋写的是什么内容呢？是北宋时期吕蒙正，他就是为了点化当时的太子， 嗯， 那个太子叫宋真宗，这后来的宋真宗， 嗯， 为了点化他，就写了这么一篇传世的奇文嘛， 嗯嗯， 非常好。他的主要意思是表达什么？用了很多这些古代的名人啊，也是， 嗯， 这些境遇，有起落。有好的时候，有不好的时候。 嗯， 这个靠这就是这人生那种人生规律啊，大自然的规律。他，嗯，主要是告诉人家什么呢？告诉就说你遇难的时候，你有难的时候不要气馁，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气馁。 嗯， 你得到的时候呢，得到福的时候，福报的时候呢，你不要失德， 嗯， 不要失去道德。 嗯， 就是要靠德行天下，自食其力。 嗯， 就是勤奋奋斗。 嗯， 这样呢，你就才能应付啊，就是你能把自己的那个坎坷和那个，就把自己的坎坷，在遇到坎坷的时候，遇到顺境的时候呢，你才能平稳的度过。 嗯， 在人生路上呢，你才能走得好， 对， 才能达到一个你自己要的那种美丽的人生嘛。 嗯， 我也把这个《韩瑶赋》搁在这儿呢，我也是想表达这个心情，就是让。永生斋这个王焕章呢，也是按照他的这个做人这种道理去走去做事儿。 对， 我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嗯， 哦， 其实这是王焕章人生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 他那时候他要走出家乡、嗯、啊，他要挥手作别， 对， 开始未来的人生之路，他要出去闯荡了啊、 嗯、 他要告别他自己给自己开蒙的那个老师，当然这个老师也是因为生活中的一些误会、 嗯、 要和他说我以后不再教你了， 对， 但是嗯，咱们一段师生情哈、啊 嗯，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临行前为师要嘱咐几句。 嗯， 你看这儿，王老师是这么写的啊。 嗯， 这个老师叫刘连喜，是吧？ 嗯 嗯，要走之前，他就示意这几个孩子，这三个学生是他的得意门生哈、啊。 嗯 嗯，他说，嗯，走之前有几句心里话要告诉你们，那就是今后做人做事要讲信誉、重情义，做一个光明磊落、清清白白、正直重德的人。说着，刘连喜打开一个蓝布锦盒，为师还要给你们讲最后一课，这锦盒里装着我亲笔抄写的三篇相同的古文，送给你们仨每人一篇，要把它读懂、学好、用好，当做一生的座右铭。这篇奇文陪伴你们，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人生。然后他就把这一篇寒窑赋给了这仨学生啊、 嗯、 我觉得这个情节啊、嗯、我们不知道它真的是否发生、 嗯、 但是仿佛就在祖父临行前和故乡要作别的那一刻、 嗯、 扣上了一个三观，就是按照这个走、嗯、无论以后是崎岖是坎坷是弯弯绕绕，但你的心是这样的话，你就一定能够走得很好。寒窑赋北宋宰相吕蒙正的，我们可以把第一段和、 嗯、 后面的文字和大家略作分享啊，因为很长，大家有机会一定要自己去看一看啊。他写的也非常的浅白啊，北宋想想现在连1000多年了、 嗯 啊、他写到、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蜈蚣有足，行不及蛇，很浅白，蜈蚣脚多、 嗯、 但是没有蛇爬得快啊、 嗯、 雄鸡两翼飞不过鸭，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飞运不能自通。他有很多很多哲理的东西在里头哈，你想一想是很对的，他用一些日常生活中非常形象的东西做比，然后后面啊大家就耳熟能详了，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时也、运也、命也都出自这一篇。最后他写到，皆乎人生在世，富贵不可尽用，贫贱不可自欺，听由天地循往，周而复始焉啊。有很多道家的思想在里头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王先生王老师自己也非常喜欢的，甚至能够背诵的这么一篇寒窑赋，附在他的第一篇长篇小说里啊，其中也有深意在啊。这样的引用，完整的引用，还有比如第40页出现的大清国的军歌啊，还有79页出现的走西口啊，就是在这个情节的贯穿当中附上了这一篇文字啊。 嗯， 我们说大清国的军歌，很多朋友看到这儿的时候可能都不了解啊，哎，大清国还有军歌呢，我们想到晚清的时候总觉得那段历史让我们那么的窝心啊，想起来就觉得堵啊。那个时候大清国真的有军歌啊，在40页出现了，而且您还把它引用下来了，放在了什么桥段，发在了哪一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当中，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嗯， 这一段呢是主要就是王焕章白手起家创业，第一次做买卖卖鞋，他不是到大石那儿卖鞋没卖出去，然后到了马店嘛，卖完鞋以后没想到就是那么受欢迎，20双鞋全卖出去了。 嗯， 他那种心情，那种得胜的那种心情，那种感觉，我想找一个就是和他当时那个年代匹配的这种境界吧。 嗯， 我就网上搜， 你说我祖父应该唱什么 呢？对，应该唱什么歌 啊？ 我就搜了一个，有一个是大清国的军歌，好像是陆军军歌，但是这个呢、 啊、 确实这有待考证，是不是当时的军歌， 或者说他流传的这个 流传的是不是 广泛程度， 对对， 是不是连祖父这样的人都会唱、啊、 对对，因为咱们现在搜那可能搜的东西多了、 嗯、 当时那个年代那个信息也闭塞， 嗯， 具体知道不知道这个军歌是有没有， 嗯， 我现在我也真是有待考证， 嗯， 但是呢我搜了完了以后呢，我觉得他那些词特别有力量， 哦， 特别符合当时那种心境， 嗯， 所以我就把它用在这个王焕章卖鞋卖成功了的这个心情，高高兴兴兴高采烈得胜回家的那种感觉， 哦， 我是这种振奋的那种感觉。 你看他是这么写的啊、 嗯、 这是王焕章杨康从羊肉馆里走了出来， 步履轻盈地迈开凯旋的大步，顶着满天繁星，高唱着大清的军歌啊！ 是， 这是一个虚构的星， 虚构的，对。 但是放在这里是合理的。你看看大清国的这军歌的歌词啊，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遮撑天空，睡师千年，睡师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啊。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查一下啊。大清国的军歌，他会把自己比作睡师啊，这个 对。 哎，这个 就是好多事儿不可考证，我现在我们搜了半天也没搜出来。对这首歌的出处啊， 对睡 师来历啊， 睡师这个事儿啊，前两天我们介绍一本这个法国的书啊，说到了拿破仑，说到了拿破仑的中国情缘啊，拿破仑和中国其实没交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啊，他不是被发配到那个圣赫勒拿岛上去了吗？因为慢慢的就下毒给他毒死了啊。在那个岛上有900个中国人，就当时他的衣食住行，他整个的这个岛的正常运行服务人员是中国人啊。然后他和这些中国人相处得很好。他当时就预言了，说中国是一个沉睡的狮子，如果有一天中国醒来，世界未知trembling 就是为之震动啊，所以说叫睡狮啊。这样一个情节让王老师用在了这里啊。当然还有走西口，走西口用在了哪儿啊？ 走西口就是我的祖父在北京永生寨已经站住脚了，发展的比较好的时候，他觉得光在北京发展不行，因为他的平民化的路子，尤其大西北，特别需要这种鞋。尤其永生斋呢，还有一个品牌的鞋叫老头乐。这是我听我老叔说的， 不知道以为是羊羊毛呢。 对，老头乐，他就是老头乐棉鞋 啊，就是老人，就北方的老人特别爱穿暖和，而且也是带千层底儿的， 软和， 而且还是耐磨又暖和，所以北方的老人都特别爱穿。这样呢， 所以得到更冷的地儿去卖。 对，更冷的地儿去卖。所以他就是走西口，那时候走西口确实是从明清两代吧，走西口就是人口大迁徙嘛，就从内地到长城以北，去口外嘛， 对， 就走西口，尤其是陕西人、山西人和河北人， 对， 那时候走的特别多。他这个大迁徙呢，他就给北方的大草原呢带来了很多繁荣。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呢，就为了走西口，就在那些特别恶劣的情况下遇到土匪啊、劫匪啊什么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死在这条走西口的路上了。 对， 所以非常艰难。 对，我们对一种艺术形式啊，你去理解的时候，如果单买福哥就这么一个，你可能不是很理解。但如果作家像王老师这样，能给你放到一个情境里头去，你再看这些歌词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理解啊。那天和董耀慧老师一起聊长城啊，著名的长城学家，他说闯关东啊，你看我们说走西口，说闯关东， 下南洋，那个三个嘛， 那个动词是不一样的，下当然南下了嘛， 对对对， 但他没说，比如说北上闯关东嘛， 对， 那个也是有历史依据的，因为当时啊，这个满人入关了之后啊，因为东北是他的龙兴之地，他在当时还留了一些这个满族在那儿，就看着自己的这个就是龙兴之地不能全走了哈，所以他入关了之后啊，他是实行了满禁和蒙禁的，就是蒙古这儿他也是禁的，满禁这儿也是禁的，就是山海关，所以说他是不允许随便走的，你也不能过来，我也不能过去，就人口在这儿有一个自然的封闭，所以你要是过去的话，其实是违反当时统治者设置的这样一个障碍的，所以用了一个闯关东。 对， 一个是他路途遥远啊，这个一路坎坷艰辛，可能也真的就死在这条路上了。一个是这个关卡，它确实是一个关卡，你要闯过去的，所以叫闯关东。 对， 这是引用了不少现成的文学作品啊，有很多文字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这书中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这个祖父和齐白石老人的一些过往啊。看到这儿的时候，因为您是画家，我们就自然联想了啊。 对， 这和您学画有没有什么联系？ 就关于我祖父和齐白石老先生这些过往呢，这也是我听陈国清老先生说的，因为那时候我确实也不知道这些情况嘛。因为他是亲历者，为什么跟 齐老爷子齐白石老人呢有过往呢，因为他永生斋是在西四的景石坊街。 嗯。 齐白石老爷子那时候呢，就是1930几年嘛，他住的是跨车胡同。 啊。 就跨车胡同离景石坊街就非常近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距离。 嗯。 那很近了。就是他那个，因为我的祖父王广章呢，不但买卖做得好，他还会写一手好的毛笔字。 哦。 他非常酷爱书法和绘画。 嗯。 尤其是他的收藏。他特别喜欢书画的收藏。 哦。 因为他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以后呢，他在这方面他是儒商嘛。 嗯。 他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有跟那当时的那些老画家也有很多联系。 嗯。 尤其是跟齐白石，他最喜欢齐白石的作品。 嗯。 他画的秋荷。 嗯。 他那时候画的螃蟹，尤其他刻的章。 嗯。 听说我祖父特别喜欢，经常收藏买齐老爷子的字的画和章。而且呢，齐老爷子呢特别喜欢穿永生斋做的千层底布鞋。 哦。嗯。 听那个陈先生说呢，就是他有时候经常看见老爷子有时候遛弯的时候，也经常到永生斋去坐坐，和我祖父一块聊聊天，喝喝茶呀、啊。就这样的交往。 嗯。 就是交往了有十几年，二十来年呢。 哦。 嗯，这都是历史了，因为我口说也无凭啊，因为十几年前我去过一次跨车胡同。 啊、 哦。那时候齐良池就是齐白石的第四个儿子，齐良池还健在的时候。 哦。 我去拜访过齐良池。 嗯。 其中就问我的家事的时候，我就说到了永生斋。他就特别清楚，我说那永生斋啊，就是在那个景石坊街，我爸爸经常去，而且最爱穿你们家的千层底布鞋、 哦， 这是齐良池老爷子亲自跟我说的。 哦， 这我从这儿呢，我也得到了印证，确实是跟齐白石先生还是有一定的渊源。 啊、哦， 我现在我也想呢，为什么我现在成了齐白石的再传弟子、 嗯， 因为我是他的得意弟子卢光照的关门弟子。 嗯， 所以这没想到就是这个渊源越走还越近了。 嗯， 这样我也在想，这是不是就是冥冥之中的老爷子的给的修的缘分啊。 哦、嗯， 所以我也很感恩、 嗯、 感恩这个有这么一个祖父。 嗯 啊， 听您讲这段的时候，我把这本书翻到了最后啊。 嗯、 您收集了一些就当时这个景石坊街的照片啊。 嗯， 但是现在看不出当时的那个情景了啊，现在看不出，但是旧址仍然在啊， 嗯， 而且这上面有刻有永生斋鞋庄的这个铜鞋拔子啊， 对对， 现在这些老物件儿 现在都在我这儿， 都在您这儿啊，这真是老物件了啊， 对对， 这个都生锈了， 这很有曲，对对， 但是一直还泛着那种光泽、啊，金灿灿的光泽，包括大登革庄的田野啊、 嗯， 还有您在祖宅之前的留影、啊 嗯， 还有最后一幅画我最喜欢，您善画公鸡啊， 对对， 这个公鸡旁边还有几只小鸡雏，然后后面是一片、 嗯、 玉米地啊， 对对 啊，玉米收获了沉甸甸的啊， 嗯、 压弯了这个玉米的这个杆儿啊、 嗯， 然后这个名字叫莫忘农家稻粱恩， 是 啊 是， 这玉米的颜色也特别好看啊。嗯、啊，这个、 嗯、 这是我们看这个封面的时候说是《运河春秋》第一部《永生斋》啊， 嗯、 看样还有未来的创作计划。 还有， 嗯，说说吧。 嗯，我呢就是提前7年我就办理了退休手续， 嗯、 原来在国家在机关工作。 哦。 因为我确实是酷爱大运河，对大运河充满了情感，就是写大运河、画大运河，就在十几年前、20年前，确实就有这个苗头。 您那工作和画画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我、 哦、 这工作是管理， 哦、 机关嘛， 嗯、哦、嗯， 都是业余时间画画。 哦，不想让他再业余了。 不想，因为你要想画大运河去走行走大运河、 嗯、 去真正贴近它，因为京杭大运河1794公里吧，就是这个申遗的这个距离。 嗯， 你要去走去看它，去体验它，你没有时间， 时间成本很大， 没有时间成本很大、嗯。你没有时间，你工作你在机关你还任着职， 业余肯定是完不成 了、完不成这样任务、 嗯， 那就有取舍吧。所以我经过认真考虑呢，我就舍了，把工作舍了。 嗯、 想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对对，那时候有人好多人不理解，说你这机关干部当的好好好的，为什么还要不干了？你答应和有的是人画，国家有工程， 嗯， 那个各方面专业有画家，人家都有组织的画， 嗯， 说你一个人立博单身的，你能画出什么名堂来啊？ 嗯， 都有很怀疑， 嗯， 但是我想这个就是人各有志，这是你自己想做的事儿，你只要给他做了，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我觉得也无怨无悔。 对。其实我们接触过很多啊，现在看来做得很好的人， 嗯， 他们当初的选择，都让大部分人匪夷所思， 嗯， 不理解。就是你行吗？你这么做，你不能说离经叛道啊，就是你和正常的思维不一样。但是这些人后来，就是当初有这些想法的人，后来做成了。最珍贵的东西是他问问自己要什么， 对， 我心里想什么，我喜欢什么啊？人生不满百，我要做我喜欢的事儿，而且是没有功利色彩的。 对， 我并不想搞出什么名堂，我只是喜欢做而已。 对， 然后初心在这儿，然后又一路走一路走，哎，最后还真的就走出来了啊！ 是， 嗯，所以说，现在我觉得您也是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的，无怨无悔的。 如果要不退下来，我这本书小说肯定写不来， 嗯， 写不完成，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去思考， 嗯， 去体会它。 对，嗯， 所以就是我还很庆幸，我觉得选择这条路我还是选择对了吧。 啊，这人生多短啊，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啊。 是，刚才你说。以后的打算是吧， 嗯， 因为我这是三部曲嘛，因为这是第一部是小说，第二部我就准备写一部散文， 哦， 这个散文呢就是把大运河的我的写生的一些文物古迹啊，对大运河的一些感受， 嗯， 包括我的写生和我对这些景物文化的一些理解，脉搏的梳理， 嗯， 我想这样呢就是从南到北想出一本这样的散文集， 嗯， 这样呢也能给大家留下点有意义的东西吧。 嗯， 这是第二步。 嗯， 第三步呢，我就想好好画画大运河，因为画家嘛，因为归根结底还得走画家这条路。 嗯， 这样呢，我这些文化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可能对画提高得更快。 嗯， 原来有的说到这儿，我再插两句啊，就是说， 嗯， 有些人问我说你画家不画画，你不好画画，你写什么书啊你？你是有这方面特长吗？其实我在想，当时我想的也不周，我也没认真想这个事儿。现在想呢，就是我想起了老师跟我说的话，说画画不能光画画，要注意画外的功夫。 嗯， 你画到一定程度以后，你如果画外功夫不够，你这画也提高不了。 嗯， 因为中国画严格意义上说的，它就是诗歌，就是文学，就是自己心灵的一种场景描写嘛。所以呢，你把画外功做好了，你更有利于你以后的进步。 对， 所以我想积累到最后以后，就想画完大运河。 嗯， 倒不是说有时候是不是想画大运河长卷啊， 嗯， 我说看缘分，看自己的才华， 嗯， 看自己的灵性够不够， 嗯， 不够呢就画大运河的场景，歌颂大运河， 嗯， 也就达到了我个人的心愿。 嗯， 这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吧。 对， 人生态度。 嗯，其实任何行业，任何艺术形式，到最后都是功夫在诗外。 是 啊， 嗯， 而且，嗯，如果没有功利心的话，一开始没有那么宏伟的一个大目标，就从零出发，我爱干嘛，我想干嘛，想好了，往往能走得更远啊。 嗯， 节目快结束了，推荐两本，您觉得值得阅读的书给我们听众。 是因为你跟我说完了以后呢，我特意把准了贝利亚，我把书带过来了， 嗯， 就两本跟随了我40多年的书。 嗯， 第一本呢， 我都不敢翻， 已经发黄了， 书页都很脆了啊。 第一本就是《芥子园画传》，嗯，《芥子园画传》这是四本，一共四本，它分人物、山水、花鸟啊，它叫林毛，它是四卷， 嗯， 我拿了这是第三卷， 嗯， 第三卷这是我15岁的时候拜我的启蒙老师刘永增的时候，他在燕郊那时候帮工，他是荣宝斋的老画师， 嗯， 在那个时候他送给我的这本《芥子园画传》， 所以非常有意义， 对，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对我这画画特别有帮助， 嗯， 所以我也想推荐给大家吧。 都已经再版了，对， 已经都有再版， 都有再版， 每年都有再版，很受欢迎这本书。 嗯， 我觉得他这个本书呢，它是无师自通， 嗯， 只要你想学画画，你就照着他画，早晚能成功。 嗯， 这是非常好的一本书。还有一本书呢，就是《齐白石画法与研究》， 嗯， 《齐白石的画法与欣赏》。 嗯， 这本书呢，也是跟了我16岁的时候，是我姐姐 到亲戚家串门的时候，他得到了这本书，这本书他就送给我，因为我喜欢画画，就送给我了嘛。我一直在收藏着它，看它。 嗯， 这本书呢，就是对齐白石的艺术和他的人生了解的特别透。 嗯， 那时候是胡佩恒也是一个老画家写的，当时年代对他呢、还不像现在，因为有些神话那时候都很实际，所以看起来的对自己教育非常大。 嗯， 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有爱好这方面，有书画爱好的可以看看这两本书，我觉得挺好的。 看出来王老师是画家、推荐的两本书都和画画有关。 嗯， 其实我们说书是就是你的朋友啊，你在阅读它的时候、融入了你内心无限的情感。这两本书跟随您40年，就像您无言的朋友。 是， 你永远都不会说我不要它了，不会的，因为它就跟随着你。 搬了多少次家，我都没把它给扔了。 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啊，在你无数次翻阅它的时候，其实你倾注了自己很多的时间、情感啊。 是 啊，你把它很多文字已经内化了啊，水乳交融。 心灵的伴侣吧 ，so mate 啊。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孤独啊，人确实是这样，就是其实你生来是孤独的，你有的时候觉得你不能完全和别人交流， 嗯 啊，别人也不可能帮你，时时处处帮你，有些东西是你一个人承受的，必须是你一个人承受的，怎么办呢？你需要 soul mate 像王老师这样啊、我有朋友， 对， 那个朋友虽然束之高阁，但是我和他有新的连接，我在和他对话，我在和那个人对话， 对， 书里的那个人对话啊，他能给你力量， 对， 给你温暖，让你走下去，坚定的走下去啊。 嗯， 节目要结束的时候送大家一句寄语。 好，那我就把一段傅雷家书中的话送给咱们大家吧，咱们和朋友们一共同勉、互勉吧。 好， 傅雷家书中说啊，唯有艺术和学问从来不辜负人，花多少力量，用多少苦功，拿出多少忠诚和热情，就得到多少收获和进步。 嗯， 最后呢，我再和听众朋友们共享一句话吧，就是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 嗯， 即使最后失败，我们也能没有遗憾，坦然面对。 嗯， 谢谢。 说的特别好啊。这个天道酬勤，功不唐捐。如果我们不把结果想得那么功利的话，其实一路上你就已经收获很多了。今天和王老师聊天也特别的开心，再一次推荐这本他出的新书啊，《运河春秋》第一部《永生斋》，长篇历史小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感兴趣的朋友，对大运河有感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啊。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